翻到嚟今个星期嘅商业专题啦，咁啊，首先第一样嘢咧就多谢各位听众啦吓，咁啊肯点击我哋嗰条 link 啦，咁我哋嘅收听率咧啊似乎系真系节节上升啦吓，咁我哋亦都系尽我哋最大嘅努力吓，尽我哋最大嘅努力咁样样 去回报翻佢哋， 系提高比较有质素嘅节目啦，咁样样 OK。咁上个星期咧，我哋讲开咧就讲呢个 Netflix 啦，呢个。网络电视嘅情况。咁今日呢咁啊即係而家呢个录緊啦今日就係礼拜五係啦咁我应该礼拜一播出街嘅咁样因为时间嘅关系啦同埋资源嘅关系咁我哋都会要剪辑下嘅或者係收辑下啲声音啦咁样。咁今日呢就王维基呢就讲返佢嗰个对电视嘅大计喎咁亦都系同我哋之前讲个 Netflix 嗰个情况同埋呢个乐视网系都好吻合㗎喎系咪 系呀真系唔使受商规限制囉所谓商规你记得啦系咪第一规定时间每日嗰个时间你要返到屋企第二个就系地域上嘅规限你一定要系有个喺人哋屋企好自己屋企好呢坐喺电视机面前睇不受商规限制系流动电视啦。 係啦咁佢嗰个流动电视就今日睇嗰个新闻发布会喺度讲啦。咁即系呢个古仔只系证明咗几样嘢啫。第一原来而家佢做嗰个呢电视呢就系、是、唔受呢个港股局限制。啊，第一件事啦，咁第二件事咧，即系阿爷咧，啲公司咧真系好 Q 多钱嘅啫，即系俾佢发现咗，竟然呢个中国移动下边有间公司咧，系买咗曾经系喺呢个三年前投咗咁牌翻嚟，系用都冇用过嘅，真系，即系都系即系政府讲埋嗰啲都系废话嚟嘅，即系啲咩浪费大气电波，原来嗰个都系用紧大气电波嘅，啊，咁啊第三就系始终香港有啲深层次问题咧，去到最尾咧。都系要阿爺出手先搞掂噶啦， 冇錯咁樣樣咧嚇。咁啊，當然喺錄音室入邊咧，有我大偉啦、杜比， 係你哋好， 亨利喺度嘅， 大家好。 咁既然上個禮拜我哋講開呢個電視嗰、那個行業啦嚇、啊，應該係拍電視嘅行業啦嚇。咁啊，咁、我哋今個禮拜咧就承接住嗰個題目，咁就想講下電視劇嘅。咁咧就係講電視劇之餘咧，就唔係淨係講香港嘅。咁啊，我哋都做咗資料搜集。 香港冇乜好講啦，白哥。 唔係咁近期嗰個黃子華都 OK 嘅，起碼攞多視帝啊嚇。雖然都好諷刺，佢冇多謝過 TVB 嘅，就係多謝 Dudu 嘅啫。OK， 因為 Dudu 打電話俾佢 OK 啊。咁啊，我哋講個題目咧，咁主要咧係集中喺日劇方面嘅。 嗱，其實咧應該點樣講咧？其實就即係今日咧都係承接上個禮拜嗰個情況啦。咁啊，講下日劇啦。咁其實就即係其實呢個 topic 係咪即係叫勾嗰啲嘅？其實都係嘅。其實真係，因為其實我哋想個切入點咧，就係由一套呢個上一季啦，因為呢一季嘅日劇都已經播完啦，包括呢個禮拜都 係冇錯。 由上一季一套日劇咧，就叫做即係咁，大家都有睇過，上個禮拜都有提過噶啦。就由呢個半澤直樹開始去講，究竟呢個日本嘅電視劇，佢嗰、那個隨著嗰個時代個改變咧，其實佢哋個製作或者係點樣，亦都有啲咩分別咯？情況就會係咁樣咯。 係啊，冇錯。咁樣點解 年紀最大就我啊？不如我講先啦。 係咯，冇問題。 係喂，喂，日劇咧，我哋細佬嗰陣時咧就好中意睇嘅。 係， 就係細佬哥啫。啊，大個嘅時候真係實在太忙，就冇機會睇日劇啦。咁啊。我記得嗰陣時咧，日劇咧就俾一個好新鮮嘅感覺，因為無線嗰啲製作咧，就主要都係無線啦就相當之平凡嘅，啊，同埋似舞台劇，即係冇啲真實感嘅。日本劇咧就個想像好豐富。首先咧，第一套日劇我最記得咧就係《排球女將》，大概係個名係咁啦。係， 亨利， 尤美啊嗰、那個，我都唔記得咗啦。啊，咁咧就好哇，打原來打排球可以咁勁嘅，因為神怪到咧一唔知乜乜殺球，劈球，可以 漫畫式啦， 係好漫畫式啊，即係 comic book 啊咁啊做啊，咁啊另外一個咩依、這個， 我哋嗰個香港 綠水英姿啦，英姿啦。 我哋你話嗰個排球女將咧，香港譯嗰個人咧個名啊叫。苏柔美啊嘛， 系啊，苏柔美系嘅，苏柔美。 咁啊，真正嗰个角色个名啊叫小鹿纯子啊嘛 ，OK。咁我谂日剧咧，如果我哋真系接触咧，譬如我同杜比应该系讲紧系70年代尾80年代头啦。咁 嗰个时70年代咧， 咁其实我哋嗰时接触咧，其实都系都系经呢个无线啦。我记得无线播特别多嘅。咁其实嗰个时咧，如果你睇翻70年代嘅，如果我哋喺香港睇嘅，咁其实无线佢哋播电视剧咧，其实基本上系三种啦。OK， 如果冇记错嘅话，一种咧就自拍噶啦，即系佢哋自己拍嘅。 即係譬如嗰啲咩咩狂潮啊、天童啊嗰類型啦 ，OK， 咁啊無線早期製作咧係比較多廠景嘅，其實佢外景佢唔多嘅，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係因為咁，當時嘅科技上嘅限制咧，你係好難將個攝錄機、電視攝錄機拎出去街外咧係拍嘢嘅。咁咧拍親嘢咧，如果夾外景要用菲林啊，菲林就好鬼貴，因為只可以用一次。 冇錯。 咁所以同埋啲菲林咧係嗰個解像度，今日用嘅説話叫做解像度咧，係十分。之低嘅，冇电影咁清晰 嘅。如果你有睇 80P 噶啦， 如果你有睇呢、這个，如果你有睇呢个早期无线拍电视剧，例如呢、這个，如果我冇记错，即系佢差唔多系第一次拍金庸嗰啲电视剧，即系譬如拍呢、這个《倚天屠龙记》啊，佢基本上乜鬼嘢都系场景嚟嘅，佢冇乜外景拍嘅， 系好少，同埋冇真实感。我唔知点解咧，我由细个都好追求真实感嘅。但凡發覺啲戲咧冇真實感咧，我就唔係好中意睇，冇種墮入嘅感覺。 冇錯，啲和尚嗰啲頭套都係笠到好頭痛。 係啊，同埋你睇到嗰啲膠咧，嗰啲邊啊黐喺塊面嗰啲邊啊落去，哇！仲有咧清朝嗰啲咁嘅梳邊咧，前邊咧係個頭係個頭嗰日仲係有頭髮嘅。 呢個係無線首創嘅，就係將個頭笠咗後邊，跟住當係清朝啊。OK， 係 啦，因為我哋所理解，我哋當時亦都有見過清朝嗰啲照片咧，所有梳边人咧，前边都系刮光晒个头噶，咁、你无线嗰啲冚唪唥，当时兴长头发，喺长毛年代就笠个咁嘅假发上整条辫，又话清朝，我哋完全系冇个代入感。不过咁，当时嘅选择咧系好少，亦都系个剧情咧有部分咧都系好吸引嘅。咁有几套啦，今日近代豪侠传啦、狂潮啊嗰啲我都记得几清楚嘅。不过啲系题外话，讲翻日本咧，日本嘅电视剧咧俾一种新鲜感，仲有咧。你知啦，人性咧系追求真善美嘅。当时日本咧，系比香港进步好多好多好多 倍 啊！咁所以咧，我哋有种羡慕嘅感觉啊！ 我估嗰时拍嘅日本电视剧，我记得嗰时我睇我都系僆仔，应该都系读紧小学嘅时候。咁我嗰时已经系日本播完之后喺香港播。咁我记得如果你系七零年代甚至系八零年代初嘅日本电视剧咧，其实佢戏路系几种嘅啫。基本上如果我冇记错，即系除咗超人片之外咁超人片就我僆仔嗰時已經有啦，超人啊、蒙面超人、足色嗰啲又唔算係啦 ，OK。 叫奧特曼啊。 咁如果電視劇咧，如果我冇記錯嗰時咧，佢基本上我喺香港有播過電視劇，基本上係分兩種，但係佢大致上個內容咧，或者個主題咧，都係類似係一種點樣咧，係一種勵志式嘅。OK， 即系你睇嗰啲咩排球女将啊、绿水英姿啊、柔道龙虎榜啊， 仲有嗰套我唔记得个名咧，就嗰首歌好出名嘅《斜阳女》 啊，嗰套就系呢个前程感受啊嘛， 前程感受 讲呢个三条友呢个大学毕业之后咧，各奔前程嘅，同阿梁振英同咁。 即系我依稀记得咧，我细个睇重播都系着住对木屐，唔知真系走嗰套。 系啊，即系好烂达达。当时咧嗱，我大学毕业生好矜贵噶嘛，竟然大学毕业咧就唔去写字楼做嘅，唔向上爬嘅，唔做专业人士嘅，去咁烂达达闯荡嘅，咁啊即系有种好新鲜到另类咯。同埋有个几紧要嘅，大家都冇即系可能唔系咁多留意啦，唔够胆话忽略咧，就系日本人咧系黄种人啊。黑頭髮嗰啲啊，佢所做嘅嘢嘅感染力咧，係比鬼佬片咧係強嘅， 冇錯， 你會接近嘅。咁所以我聽聞咧，當時咧電檢處咧對日本嘅鹹濕片咧係特別嚴格嘅。鬼佬嘅鹹濕片咧係會放鬆，因為咧你一睇鬼佬嗰啲嘢，你知道喺香港冇可能實踐噶啦，實現噶啦 嚇。咁大間屋先啦 嚇。啦，但係睇日本嗰啲咧，哇咁似樣咧，你似似依香港都可以實現喎，你個夢想喎、可以實 actualization。 即係呢個題目咧，其實可以開多一集嚟講嘅。如果你講呢個色情電影又係咩好咧？其實都係由呢個北歐七幾年嘅後期開始解禁。到後期就如果東方社會亞洲啊，其實最強做呢啲嘢就日本啊嘛。 東寶 咁啊，咁日本你仲記得我哋僆仔嗰時咧，就係有條院線咧，就專做日本鹹片嗰條叫做日媒院線啦。當然間公司都執 Q 埋啦，係咪咁啊，講翻去電視劇嗰度啦。咁頭先我哋都講話，其實佢七零年代或者八零年代初嘅電視劇咧，其實個路數好簡單，亦都係呢、這個勵志啦，即係你肯做嘅，最後都會成功嘅。 勇氣啊！ 咁啊，但係佢戲種係幾種嘅啫，通常都係我唔知點解係咪即係我哋睇咧就。

嘛， 宮澤理惠一個女優啊嘛， 做扮唐僧， 扮唐僧 扮啊， 咁另外嗰個邊鬼個嗰個 slap 嗰個咩咩島中唔知乜鬼嘢嗰度喺度做呢個孫悟空啊嘛 ，OK 好似係。即係類似咁嘅嘢啦，咁但係翻返轉頭就係話，其實某個程度上你我諗喺70年代啦，甚至到80年代 ，even 去到90年代咧，其實我哋睇日劇咧，都會覺得佢係一種文化嘅領先，即係你感覺啲嘢係比較超前嘅， 嗯， 就同香港嗰啲有少少唔同嘅。 啊，當時嘅日本比香港係先進好多嘅， 佢將啲劇 好多人去日本買時裝翻嚟香港買， 睇隔時之後呢啲係好多噶嘛。咁啊，去到80年代之後就嗱，咁佢另外有一種劇咧，我記得我都睇過下嘅咧，就係係邊個咧？咁嗰個年代咧，80年代初期咧，就有一個人咧就好紅嘅喺日本，即係就呢個山口百惠。咁啊，三口百惠咧就會拍啲比較長少少嘅電視劇，嗰時應該都係 TBS 拍嘅。咁我睇過兩套咧，就係一 街偶天成， 係啦，街偶天成啦。咁啊，咁另外你有睇過呢個叫做《赤的疑惑》啊，同埋呢個《赤的衝擊》噶嘛？咁啊， 冇睇過，冇睇過啊。 但你睇翻咧，其實佢呢個類係另外一類戲嚟嘅，即係比較長，可能一拍5-6集嘅。咁佢呢啲戲個大橋係咩嘅咧？我睇翻，即係今日你又講我睇翻少少，我大概啲印象。咁啊，赤的疑惑系讲咩咧？赤的疑惑就话呢个三口百惠个老豆咧就系科学家嚟嘅，咁佢有一日咧就无端走咗去老豆间实验室度，咁咧跟住咧就就知唔知辐射过量吸收，咁咧就跟住有呢个白血病。咁咧，佢中意嗰個咧，就佢拍拖個咧，就呢、這個跟住就要揾人去換血。咁話佢老豆同佢阿媽啲血型都唔啱嘅，就揾到佢條仔。佢條仔好似如果冇記錯咧，就好似係三浦友和嚟嘅。跟住後屘發現咗呢個三浦友和原來同佢應該係同父異母嘅兄妹嚟嘅。啊，咁另外一套咧，亦都係類似咁嘅。其實我同你講啲咁嘅劇情咧，其實呢啲就似咩咧？ 而家嘅韓劇 feel 啦。 其實佢嗰啲就真係已經係人哋七幾年、八幾年拍緊嗰啲劇啦。即係而家韓劇嘅 feel 啊，即係一定係死人冧樓啊！ 一定有車有樓啊嘛。 咁啊，佢嗰時就係拍呢啲嘢啦。OK。咁就情況就係類似咁樣啦。咁但係去到八零年代，我就好都相對嚟講，我比較少睇日劇。但如果日劇佢下一次再好多人睇咧？就已經係去到90年代嘅，如果我冇記錯。90年代就會去到另一樣嘢啦。90年代就譬如，如果我記得我睇過嘅就係呢個《東京我的故事》啦，即係都係嗰啲柴門文嘅小說改編啦。柴門文係邊個啊？柴門文係畫公仔書嘅。咁柴門文可能後生嗰啲人唔知邊個啦。OK。咁啊，柴门文个老公系边个咧？柴门文个老公咧就系话呢个货长岛间做嗰个文天检事。咁啊，去到90年代睇嘅日剧咧，通常都已经系靓仔靓女啊，都系爱情故事比较多。咁即系亦都系话佢嗰个社会已经去到一个 比较富裕啊， 去到一个比较富裕嘅情况啦。咁啊，但系嗰个时做嘅日剧咧，都系兴系点样讲咧？佢爱情故事得嚟之余，佢系一条大桥又拍一季咁拍落去嘅。 系。 咁就你会见到嗰个时，你喺个日剧里边睇到就系话，呢东我都个故事已经系比较早，去到后期就系、是、应该系我记得我有睇嘅就系、是、开始就系木村拓哉开始红咯，就九零年代后边啦，开始佢哋拍嘅电视剧，咁啊嗰啲啊已经系完全系可以系 present 到嗰个时日本嗰个国家嗰个经济嘅强大啦，咁、同一时间亦都会开始系渗入嚟啲元素喺里边咯，咁佢又开始唔系讲呢样嘢噶啦，因为如果你睇去到后期做嘅日剧咧，例如系因为你去到九零年代咧，佢开始系有一啲系叫做点样讲咧，佢个故事类型开始有少少唔同，就系、是、话其实佢系开始慢慢系会讲，即系除咗你嗰啲即系界嚟界去嗰啲之外咧，就开始系会讲去探讨一啲社会嘅问题嘅，即系例如你睇一啲，譬如好似系如果我冇记错啊，睇嗰啲咩101次求婚啊，同一屋檐下，以前系睇 GTO 嗰啲咧，佢开始就系通过个故仔去讲嗰个社会个， 开始改变紧啦吓，因为嗰个服务业兴起系啦， 系啦，咁变咗就有少少同驾驶有少少唔同驾驶，就通常都系好嗰时啊。日劇都系同 TVB 嘅电视剧都差唔多，即系都系大团圆结局噶嘛。咁、但系佢后期开始咧就 都唔系啊，马逊的故事都 OK 嘅。 马逊的故事佢系一种，即系马逊的故事佢系一种比较长嘅，比较长嘅电视剧，但系佢 最後佢鋪車嗰樣都係一種比較舊式嘅模式啫，話都係都係勵志啊，你肯做最後都會成功啊，即係 類八八半最尾執咗㗎。 啊，雖然係最後執咗，咁另外一類咧就係譬如你見到就其實我睇得比較多咧，嗰時都係仲讀緊書嘅時候，我睇得比較多係睇譬如你喺木村拓哉去做啲電視劇。其實某個程度上，佢都已經開始反映個社會嘅另外一面，即係你見書咗做，譬如好多套都係嘅，譬如你睇《悠長假期》啦，你睇《Love Generation》啦 ，even 你睇到後期嘅，即係如果再後啲，譬如《Good Luck》啊呢啲電視劇，其實以木村拓哉係一個主角嚟講咧，其實佢永遠都係做一個，佢永遠喺個故事裏面咧都係一個社會嘅失敗者嚟嘅。咁但係個故事裏面就譬如你睇長假係嘅，有長假期已經係嘅，即係佢話佢彈鋼琴好叻嘅，但佢永遠都係贏唔到咩獎，佢撲佢去家仲要喺間嗰啲咁嘅死人鋼琴學校，即係你當而家去通理琴行度教琴嘅啫，即係好似好有能力嘅人，但永遠俾個社會忽略。但佢呢個故事去到最尾咧，佢都會出人頭地噶嘛。 嗯， 咁你见譬如有長假期亦都係嘅，有長假唔係 sorry， 即係譬如 Love Generation 都係嘅，佢喺間廣告公司裏邊做。佢好似可能力嘅，但永遠都係升唔到佢，係去到最尾先至會有一個咁嘅情況。其實佢呢木村拓哉係一個比較有指標性嘅人物嚟，即係如果你唔計佢啲搞笑電視劇，佢其實某個程度上已經係講緊個社會裏面就係、是，即係呢啲好易投入嘅，即係你個個唔會覺得自己冇料噶嘛，你覺得自己係有料噶嘛，但你個際遇同木村拓哉一樣，木村拓哉靚仔你咁多，都係咁嘅際遇，咁你嗰啲人睇到會有共鳴咯。 嗯， 就算去到后期有一套，嗰套我就睇过啊，小说，但我就冇睇。嗰套就系同阿边个做，嗰套叫《美丽人生》，同阿边个做，嗰、那个女仔就做个跛嘅，佢又做个剪头发嘅，即系佢开始个模式会改变，会慢慢会present 翻一种比较有挫败感嘅故事出嚟嘅。咁同一时间咧，你喺日剧其实佢喺我谂系九零年代后期到2000年系最多，就系、是、拍一啲我哋所谓叫做职业类嘅电视剧啊，即系最出名啊，拍嗰啲譬如而家仲拍紧啦，佢嗰啲咩救病 90年代后期咁都系拍咁，譬如我穿拓哉讲紧《律政英雄》啦， 好似有套叫咩《新闻女郎》 官啦， 《新闻女郎》系 啊，《新闻女郎》我睇过一集，其实都话俾你听啦。即係好少睇日劇啦，過去呢廿年啊，但我記得睇過有一套好出名嘅，大概1997年度叫做《新聞女郎》， 嗰套 第一集， 嗰套就係鈴木保奈美做噶嘛， 佢做到首播唔係主播即係 Chief Anchor， 我記得上半季節， 上半季節 第一集咧講佢翻工啦，哇咁啊，終於咧有機會做首席女播， 舊嗰個主播退休啦， 俾佢第一次咧就喺黃金時間讀報告新聞啦嚇，點知第一則新聞就報告佢老公死咗，就係呢樣嘅，講落去啦，咁又交翻俾你哋啦。 佢因為佢開始係拍一啲我所謂叫職業系嘅電影，頭先阿杜比講，譬如呢個《新聞女郎》啦，到後期呢個福山雅治同埋呢個蔡智都拍過套呢個叫《美女與野獸》，又係講報新聞嘅嘛。咁後期又再多啲就係譬如你睇嗰啲咩《救病院24小時》，而家仲播緊啦，即係仲有做拍。我諗譬如啱啱上一季先做第六季好似，即係如果你唔知係咩嚟嘅，即係等於嗰套《On Call 36小時》啦，即係類似咁上下嘢啦。 冇錯。又係啲題材都， 又或者係律政英雄啊，或者係 Good Luck 啊，即係律政英雄就講做政府做律師啦、啊、，OK， 咁啊，譬如 Good Luck 咪講飛機師啦、啊，白色巨塔呢啲咁嘅戲咧，都係同職業係有關嘅。咁同埋你見喺拍呢度類型電視劇咧，開始日本都變，同屆時有少少唔同。如果你同睇屆時喺，譬如喺東京嗰啲故事啊，Love Generation 啊，甚至係悠長假期呢一類型嘅戲咧，佢開始唔同就係點咧？佢就係集清嘅。咩意思？即系每一集系一个单元，睇完就下一个单元，即系都系呢班人做，但每一次都系做唔同嘅故仔嘅，就同介绍唔同一个故事，一路拍十三集，一路拍落去。 处境剧啊，可唔可以叫做？ 而呢样嘅就我系睇香港电视剧就好少会咁样做。 我哋嗰啲叫处境戏剧嘅啫，永远嗰个场地都一样嘅。咁佢嗰度会跳出嗰个场地嘅、 就有少少唔同，即系无线都有拍过，无线通常去拍一堆咪拍15、16集，星期六或者星期日播咯，即系一个单元一个单元。 都係嗰多人做嘅。但日劇就好多年前已經開始係咁樣，可能啲人真係冇乜時間睇啊，變咗。 咁每一個禮拜播一集嘅。 啊，咁同埋日劇你都睇到，其實近呢二十年都係個收視係不斷咁跌嘅嘛，基本上。係 冇錯。 即係冇，即係頭先我哋啱啱話嗰套咩《半澤直樹》先至話去到最尾嗰集去到四廿幾點收視啫嘛。 係。 啊，但對上一套戲有呢個四廿幾點收視，已經係呢個《美麗人生》係二千年播嘅啦，即係已經係十 Q 幾年前。 咁嗰陣時嘅題材唔同嘅，咁佢《美麗人生》都比較勵志啲，咁啊即係對面你咧，雖然係好咁好坎坷啦咁最尾咧都係一個嚇大團圓結局咁樣嘅嚇。 咁啊，另外有一堆戲啊都有睇嘅，如果你有睇過咧，就佢哋中意揾啲小説去改編去拍啦。即係阿 David 嗰次都同我講，即係有個作者啱啱今年死咗冇耐啊。 係啊，山崎豐子。 啊，山崎豐子啦，山崎豐子其實佢好多都係山崎豐子，佢嗰種拍法就點咧？就其實就類似真係阿杜比嗰時講，就好似我哋細個人睇《狂潮》啊、《家變》嗰啲啦，就係好似係有。好似真係有嗰個歷史嗰個背景去拍嘅。 山崎豐子嘅所有小說呢，其實都係拍緊呢戰後嘅日本點樣樣嗰個工業啦，喺個社會經濟方面。佢係叫社會小說家嘛。咁啊專門啲小說呢，就根本就攞返個真實事件。 係冇錯。 跟住就改咗個名嘅啫，咁樣跟住就成個 file 砌埋一齊。咁啊寫本小說㗎啦。 咁啊佢睇。 有種社會關懷啦，即係就係香港電視劇嘅。缺乏啦， 但系好惨嘅，嗰啲小说咧，全部都系啲主角咧，除咗嗰套叫做《不毛地带》叫做 O K 啲之外，嗰时因为冇乜事之外，全部啲小说咧，嗰个结局咧都好悲惨嘅。 即系佢嗰啲小说咧，如果你有睇过或者你睇过啲电视剧咧，我睇过几套啦。其实佢个故事大致上嗰个讲法点样，其实嗰啲嘢睇得多，真系睇坏人嚟嘅。因为点解咧？永远嗰个主角咧，佢俾你嗰、那个。 一个大时代， 喺一个大时代里边，佢就去做一啲嘢，但最后个结果咧，佢都系好无奈嘅。 系冇错。 即系例如睇咩咧？睇呢个，如果你有睇呢个美华丽一族，就系、是、呢、這个木村拓哉做嘅。 系冇错。 最后都系救唔到间公司，咪走上山就自杀啦，系咪？ 系冇错。 咁啊，譬如你睇头先你讲《北部地带》都系啦，《北部地带》就系阿边个做噶嘛？ 做唐泽寿明。 系唐泽寿明做，但系佢做到最尾都系嘅，佢都系即系。其实个个都叫做社长㗎嘛，佢都系要同佢个社长一齐退落嚟㗎嘛。系咪？ 哦，其实咧，嗰条友咧，真实嗰个故仔咧，系仲有一种，即系山崎丰啲写到佢嘅时候，好似好悲咁啦。咁真实嘅故仔，佢好似系咁前几年先死嘅啫。系啦，咁佢系最尾系都翻去嗰间公司去做呢个特一塔。 啊，因为你北部地界，北部地界系讲紧两间公司啊嘛。佢阿唐阿寿明做翻就 伊藤商事啊。 就我唔知佢做，我唔知系佢系做伊藤忠商事。咁佢另外嗰条粉肠成日同佢作对嗰间就系远同商事啊嘛。即系日本四大商事其中两间啊嘛，即系好大个米。公司 即系其实上市咧，即系做 trading 嘅公司，系啦， 啊，系一间好大嘅 trading 公司嚟噶嘛，甚至去到后期，譬如呢排做嗰啲咩命运之人啊，甚至系嗰套北沉的太阳就冇拍过电视剧嘅，我睇系睇电影嘅，就系、是、嗰、那个啊道边谦做嘅，就讲 JL 噶嘛，讲日本航空公司噶，个个最后都系 好乸灰嘅， 都系好乸灰嘅，而家。 大卫啦，亨利啦，有啲人咧，好似我哋咁咧，就有一段 missing link 嘅，即系有一段空白嘅年代就冇睇过嘅。咁喂，头先我哋上市咩上市点写啊？中文 商事， 商事系啦， 商人个商， 商人个商，跟住事件嘅事， 事件嘅事，商事即系 trading 啦， 系啦， 香港叫 trading 啦，贸易行啦。 好得意嘅，你发觉咧，间公司入边啲间咩生意都有得做嘅。OK， 咁啊，你譬如好大嘅几间，譬如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三井商事，株式会社，远红商事，株式会社。不过佢哋啲会社真系好 Q 大间咯，因为我记得我嗰时喺上海做， 当然系全部国家支持嘅啦。 佢系国家支持去做咯，即系咪好似韩国嗰啲大佬咁夸张咧？都怕住嘅，其实真系。 嗯， 因为佢好多系战后，跟住慢慢一路越做越大咁样做出嚟嘅公司。 系，即系啱讲翻，除《北部地带》之外咧，咁啊，山崎丰之嘅所有小说咧，其实都好讽刺时弊嘅，讽刺当时嗰啲咁嘅战后嘅日本嗰个机构啦，即系啲公司啦，咁嗰啲黑幕啦，系点样去搭铁嗰个社会嘅不公平同埋无奈嘅。 哇，佢因为佢涉猎个范围好大嘅，譬如你睇，譬如白色巨塔啦，头先冇讲啦，白色巨塔系讲医院噶嘛，系咪？咁你华丽一族就系讲嗰时银行要合并啊嘛。即其實就同早幾年就整多鑊係類似咁嘅嘢噶嘛。你北部地帶就係講商業社會 ，OK？ 咁你譬如命運之人就係講呢個傳播啦，即係講報紙去爆料啦。其實佢成個故仔就係講係日本係呢、這個美國 歸還呢個沖繩島俾呢個日本啊嘛，嗰個古仔啊嘛，其實係講緊咁個古仔就係其實佢爆一單料就話其實係日本政府暗瓦底俾錢美國政府賠翻俾日本政府噶嘛，就係成單嘢就係咁樣啊嘛， 嚇。咁當然啦，咁啊，所以叫社會小說家啦嚇，即係佢所有嘅佢嘅題材都係牽涉到呢個社會。咁當然咁佢寫嘅係小說啦。咁由於佢寫嘅小說咁大嘅震撼力咧嚇，咁亦所以點解會翻拍翻做電視劇係啦。 再講到震撼力咧，最近我哋啲非睇日劇族啊，都有留意套嘅，就係《半澤直樹》啦。 係冇錯。咁《半澤直樹》咧，就講緊個古仔。咁啊，啱講到嗰兩個年代啦嚇。戰後嘅日本點樣嚟自啊佛訓圖強，跟住咧到啊口奢華啦嚇，大家都係發覺個社會比較富裕。咁咧咁啊半澤直樹咧，咁個古仔係講緊咧就係日本泡沫爆破嘅時候啦。 半澤直樹呢個古仔比較得意嘅地方點樣咧？佢個古仔就係話佢哋三個人啊嘛，應該就係呢個半澤啦，另外係咪嗰個 近藤？ 近藤同埋嗰個道真啦， 道真嚟 嘅，道邊啦， 道邊嚟 嘅。咁佢哋三個都係啲喺呢個即係每年嗰啲銀行即係大型嘅企業去搞呢個招聘會。嗰、那個時候識嘅，跟住大家入到去呢間銀行裏邊做，咁就大家各有各嘅發展啊嘛，係咪？咁但係佢故事就擺咗喺呢個泡沫經濟爆破之後，咁咧銀行間間都唔掂，佢仲走去銀行撈嘅故仔啊！ 係冇錯， 即係威入冇你份啊，走咗衰嘅實有你份。咁但係半澤直樹呢個故仔，佢比較特別嘅地方咧，就係話我自己睇就話佢同我頭先我哋講嗰啲日劇咧，佢最主要嘅分別點樣咧？头先我哋讲就话，好多古仔里边都系啲主角系好无力啊，认命啊，个社会改变只会改变你啊，你唔可以改变个社会噶嘛。咁半日直选呢个古仔就有少少唔同嘅，因为点解咧？佢系佢第一件事，佢呢个古仔咧只系得十集嘅啫，就同我哋一般睇嘅日剧唔同嘅，通常系十二集或者十三集。 系 咁，同埋佢系好聪明地咧，佢就会将十个上十集嘅故仔咧，其实佢系拆开咗两个故仔，即系你追头嗰半咧就睇头嗰五集，尾嗰半咧就睇尾嗰五集， 系 咁变咗咧，佢就啱啱就喺我哋头先讲嗰啲日剧嘅唔同啦，即系而家就冇人拍，即系你可以拍嘅，即系十三集一路落去一路古仔，其实嗰啲而家唔系主流嚟嘅。如果你有睇近呢两年啦 ，OK， 比较多人睇嘅日剧咧，譬如你有乜出嘅，譬如《神探街》嘅梁。譬如 Doctor X， 或者而家仲有人睇嘅，譬如救病院24小时呢啲，佢全部系单元咁样去做嘅。咁不过有少少唔同，就系佢系五集五集咁样去做。咁同埋好多人会鍾意睇呢，我估啊。 佢嘅故仔有连贯性嘅。 佢嘅故仔系有啲 连贯性。好有连贯性。 佢故仔系有啲连贯性之余呢，就系话佢系讲出一啲一般喺日本打緊工嘅人唔敢做嘅嘢，就是、挑战你个上司啊嘛。 系因为佢其实日本咧系一个好压抑嘅社会，日本人好 discipline， 另外一个意义就好压抑嘅，所以压抑咧就有呢个社会嘅秩序。 咁所以点解日本啲 A V 咁发达啦？ 吓系啦，佢一定有个 outlet 去爆出嚟。除咗靠睇 A V 之外咧，而家咧半泽直树咧就系一个 outlet 啦。 系啦，冇错，因为之前嗰啲日剧咧，全部啱阿亨利讲咗啦吓，咁啊早期嗰啲都系点样励志啦啊，咁啊只要你肯努力，咁佢系只不过系讲紧你系身为一个普通人点样向上爬，咁啊最后就得到成功，咁向上爬咧就可能创立自己嘅事业啦，或者系慢慢去建功立业啦，咁啊个全体都好支持你嘅吓，咁我遇到个障碍都系少少嘅啫。咁之後到去到呢，咁就開始就啲愛情片出現啦嚇，咁同埋係山崎豐次嗰堆就呢個社會嘅無奈啦嚇，或者係自己嘅生活喺大時代入邊啊，咁到都係最無力感啊。咁但係半澤直樹呢套嘅出現就係你挑戰權威啊，挑戰咧其實咧就唔關我事喎。个社会嘅问题嘅啫 ，OK。 因为佢有个唔同就点样咧？因为我哋嗰日睇嗰篇文章喺度讲就话，其实佢同另外一套咧，如果你讲职场嘅，即系唔系日剧啦，你当系公仔书啦。之后我哋早几集都有讲过，即系同呢个岛间作 系 有少唔同。因为岛间作就一路呢条友咧，真系行运行到脚趾尾嘅啫。最后我做到社长，仲可以做到社长之后退埋休做会长。咁但系喺一间。真系一间咁大嘅公司里边，话大佬社长得一个嘅啫。咁通常你睇就系事务嘅态度啊嘛 ，OK。但真正你翻工嘅时候就唔会系咁样噶嘛。咁但系半澤直樹佢嗰个古仔就系话 ，OK， 你即系我谂佢写得出嚟啊，咁多人睇啊，即系唔系就系日本啦 ，OK。你就算东南亚，譬如台湾啊、香港啊、even 大陆都冇人睇咧， 就我諗佢某個程度上呢，佢裏面講嘅古仔呢同嗰啲人真實嘅情況遇到呢，即係我唔敢話有十足啦，都類似啦。 係冇錯，根本上就係、是、阿本澤直樹個古仔呢點樣樣個上司。 大概講俾我哋聽下大概係點樣嘅呢， 個上司點樣俾嗰個下俾隻鑊下屬咩咁樣嘅一個行長呢同埋外面呢就夾埋呢就做啲做假數。咁嘅情況呢，咁其實呢日本呢其實早前呢冇幾耐真係爆單堅嘢出嚟做啲。 我哋講講係嗰間 Olympus 做假數嗰間。 冇錯係啦。 個鬼佬鬼佬 CEO 辭職㗎，我記得好似係。 咁日本咁好似好嚴重咁，其實如果啲放豬喺大陸呢根本上呢係多到係銀河沙數嘅咁嘅情況係。 又唔夠膽拍啲咁嘅劇大陸。咁香港都有共鳴啦，我唔可以話係好普遍，但係呢我相信有唔少打工仔呢遇過啲咁嘅 case。 即 係 又係做銀行界嘅同業啦。 點解有共鳴呢？香港呢除了大陸有自己嘅嗰個社會因素啦，社會嘅背景啦，但香港同日本呢都係日本有科研嘅行業。香港少，但日本亦都有服務行業同埋金融行業，包括金融行業，香港係好似嘅。而喺呢啲咁嘅斯文宮裏面呢，表面上係斯文，但裏面大把禽獸，衣冠禽獸啊，整死你啲下屬。 即 係 銀行基本上係最邪惡嘅地方。 即係揸支筆都係整死人。 好多行業都好邪惡嘅。 嗱，你睇睇佢嗰個故仔個故事，譬如我哋講頭嗰五集啦，頭嗰五集其實就圍繞住就係佢公司個阿半澤個老細啦。咁又為咗即係我哋一開頭睇嗰時啦，佢係為咗表面係衝個業績，就會係全部分行嘅第一位做個貸款，咁就唔清唔楚咧，就借咗錢俾一間好似係做鋼鐵嗰間公司啊嘛。 咁其實好現實嘅，其實。讲返喺銀行入面好多分行行長都係咁樣做、,ok? 即係我以前呢初出去做嘢嗰陣呢啲朋友講嘅話銀行裏面最 corrupt, 最貪污呢就係、是、借貸部門。借貸部門嚟借錢嘛，你因為我留我濕啲嘢俾你，你就簽咗佢啦，借俾我啦 嚇。就可以俾啲抵押品你，明明係值500万嘅，你估價1000咁。 係啦，最貪污嘅。哇，我仲講個故事俾你聽。嗱，我就冇咩個黑鑊，不過咧當時去一間即係嗰間公司咧就做即係 China Trade 嘅。咁我老細咧就有個叫做老友咧，就成日上嚟咧就揾佢，拎住個大水壺，你知啦，當年有個大水壺， 賣幾皮一個， 喂，哇，串到雲。通常咧啲出嚟撈世界人都知道咧，就秘書係要俾面嘅。依度有上嚟當啲秘書咧係垃圾嘅，唔睬又哇個個爭到反轉。點知有一日報紙睇到。廉署拉咗佢，佢制造银行信贷部，哇！我哋班友唔知几开心啊！ 因为 即系贪啊嘛。 其实佢现实社会都系，即系如果真系大家都系打个工咧，都会系噶。即系好嗰时，其实又点样讲？就算香港都系，就算我哋嘅时做 sales， 我嚟做低层、中层甚至高层，好嗰时你都唔明白你老细喺度谂啲乜嘢。但系你又唔会特登去挑战佢去做啲嘢错，但明知佢做嗰样嘢系有问题啊，你都系跟住佢去做，但系我唔敢话你系共犯啦，咁你大家打份工嘅啫，咁你最后系咪都系有啲利益输送咧？我谂某程度上都有，即系我唔敢话一定系有金钱上嘅利益输送，可能系请下你食饭啊，请下你去跳下舞啊，夜总会啲实有嘅基本上，咁啊变咗有少少唔同咯，又系，但系个社会系咪真系咁样嘅咧？咁其实都系，咁但系半日直树翻转头讲就话。即系成日啲人又话讲呢个套嘢好笑，唔系啲人讲好睇就因为佢话佢成日好大声去屌鸠佢老细噶嘛，系咪先？ 系 咁喺真实情况里边，梗系唔会啦。即系唔系你都可以咁样做嘅，要谂住听日唔翻工嘅话， 冇错， 你系绝对可以咁样做嘅。咁 系啦，点解共鸣咧？就是、太多啲做打工仔嘅咧，俾啲上司 唔系佢系 恰过啦， 佢系屌鸠佢老细，仲可以补到镬啊嘛，仲喺度啊嘛。 即系其实佢嗰样嘅就点？即系当然系戏剧化少少嘅总名。你帮佢做第坦白讲一句，但系真正个情况就系话。其实你系可以屌鸠你老细，但系心里边屌，即系如果你做完，你真系搞掂佢一样嘢，佢又真系吹你唔涨咁啊！坦白讲嗰句，即系但系佢就用一种比较戏剧化嘅方法做出嚟咯。即系如果佢真系收数咁叻嘅，顶即系嗱，当然佢系一间日本公司，可能佢哋嗰个文化系咁样嘅。如果我系佢啊，我收数咁叻啊，我扑你个街，我自己翻公司帮银行收数啦，我使叫佢打工咩，大佬？佢第一镬收5亿，第二镬要搞100亿，我点搞啊，大佬真系。 咁当然啦，咁由于日本咧，咁、那个情况就唔同即系其他商业社会嘅。咁对，因为佢咧，点解会维持个忠诚度对个公司咧系好强嘅？ 第一样嘢，咁啊，呢个系一个武士道精神啊演变出嚟噶啦吓，咁所以咧，你话叫佢背叛公司喺出边搞间咧，去做独立咧，系比较少咁嘅情况发生嘅。 同埋你睇佢呢个故仔咧，啲人睇佢觉得都好有兴趣睇又点样咧？其实我哋睇啲杂志都有去研究呢个故仔。如果你当真系有真实嘅情况，佢会话，其实你喺一间公司里边做，哪怕一个小职员或者点样，其实你应该系有啲咩条件咧，咁去有咁去分析噶嘛。第一件事最紧要咧。你喺呢个公司里边咧，就你唔一定要拉党结派，但系你一定要有朋友，即系佢嘅朋友就 系 佢嘅两个同 事。有资讯啊，系 有一定有呢、 這 个系有呢个资讯啊嘛，系咪？咁啊，另外一样嘢要有咧，就要识得去利诱人哋啊嘛。即系利诱人嘅意思系咩？如果你有睇个《百合直树》咧，就例如就喺呢个头嗰五集咧，就去利诱嗰条嗰间老细嗰个情妇啊嘛，因为佢又想开间铺头啊嘛，咁我同你攞埋方帮你申请贷款啦，咁我即系唔系我唔知啊，但系真系咩去做啊，去利诱人咯，甚至去到第二 part 去利诱嗰个太子爷，即系嗰间呢个叫做 伊势半岛酒店 伊势半岛酒店嗰个太子爷啊嘛，咁呢啲系要需要做，咁第三样就系、是、就算明知系黑镬嘅，都可以好有技巧咁去化解噶嘛，其实。 咁佢又唔係理由嘅，咁其實咧佢嗰個即係我睇翻嗰篇文章啦，咁最初講嗰樣嘢就係話，佢係換清楚啊，佢心目中嗰人性化嘅一面咁樣係啦，即係 hit 中你所即係你個 demand 啊，你最緊要你需要嘅就唔係我提供，我有好多資源冇用嘅，你都唔需要我啲資源啊，但係我 hit 中你係需要呢筆錢啊嘛，你係需要想自己創業啊嘛。你自己做个企业家嘛咁样，咁除咗利诱嘅情妇之外咧，咁亦都俾个我哋做 sales 嘅都系要 create 个 dream 俾佢 ，OK 因为梦想俾佢 开始达到。打工系好紧要，系有一样嘢点样咧？即系你喺办公室，佢系仲劲啲啊嘛，佢乜差嘢 tools 都冇嘅，佢都可以搞掂单嘢。但如果系真正嘅职场里边咧，譬如如果我自己打工嘅经验就系、是，通常有啲乜鬼嘢撩楞难搞嘅嘢咧，你老实叫得你去做咧，你通常如果我嘅经验啊。通常你大概会知道你搞唔搞得掂嘅，因为你老细搞唔掂就好正常，因为你老细根本唔知道发生咗咩事，咁佢叫你去搞，你比较接近嗰个问题核心咧，理论上你去掌握咧就应该比你老细叻嘅。咁通常咧喺职场里边，如果真系做咧，通常我做法会有几样嘢做嘅。如果你个人，如果你间公司系一间好现实嘅公司啊，即系如果我都打过一啲好现实的公司，第一件事咧叫老细加人工。佢实加俾你嘅，你唔使惊。因为如果要半扎食树啲咁嘅结果咧，佢谂住你都香梗嘅，你都唔会斗多半年粮噶啦。佢加俾你冇所谓嘅，坦白讲一句，钱又唔系佢嘅。咁第二件事咧，你要做嘅咧，因为你最黄金嘅时间咧，就系、是、你去接呢个 assignment 做嘅时间。因为个个唔想做啊，你做啊，咁你啊有权去 ask 一次。 即系一个危啊，即系一个机啦。 系啊，咁你可以呃税加人工， 都死噶啦，不如咪搏一搏啦。 你可以呃税咩？呃税嘅加人工俾你又得，你可以 ask 佢俾啲 tools 你觉得 tools 例如咩？即系可唔俾多一两个同事帮你手， 系 或者俾一啲即系你话交际费又好，乜都好，去搞呢样嘢。通常喺嗰个情况，如果等系真系搞到咁 Q 大镬咧，你老实都唔争在噶啦，吓外国嘅啫。咁如果你冇，如果你有 tools 咧，你如果掌握到个问题嘅核心咧，理论上你去解决呢个问题咧。个成数系比较高啲，不过佢就好神化，佢真系乜 Q 都唔使嘅屌，佢啊几个朋友去银行嗰度攞啲嘢嚟影印下呢样嗰样啊，威胁下呢个啊，你又嗰个啊， 即系佢拍到咧啊半扎直树，基本上同个特务冇乜分别嘅，咁啱校勤时间啊，又攞部影印机出嚟，就可以走到个仓嗰度咧，就影印嗰张 voucher 咁样。 知唔知冇啲银行监管条例，基本上我谂佢都犯 Q 齐嘅，屌你真系。 冇错，全部都系不择手段啦，完成佢嗰个目的。 当然佢每次。佢完成咗阿新聞，但系喺古仔里边，你会见到其实啲人好中意睇，例如咩咧？即系佢个里边就系话你要呼喝你个老细啦，但系呢样嘢大家想做嘅，但系做唔到。咁但系啲人亦都睇得好开心啊！就咩、是、咧？即系例如嗰个黑旗财政厅嗰条友，即系两剂都俾佢冇保育噶嘛？你系咪先？ 系冇 错。即系我想整死间银行啊，但系整佢唔死啊！真系咁啊，同埋每次都系挑战啲权贵噶嘛，即系包括呢个大和田就系嗰、那个即系社长下边嗰啲，即系嗰啲高职位嗰啲 人啦，谷部睇一睇嗰啲啦，系啦，董事会入边嘅人啦。 但佢又唔系贪好多，佢都贪几百万日元啦，要我心死啦，做个董事都贪几廿万港纸啫，大王啫。即系望落去就好似唔系好 make sense， 最少贪几千万啦，华大佬真系。 我祖国嗰啲咩分行行长咁嘅小镇都有3亿嘅。 即系就嗰个东莞嗰个唔知咩行长都话去澳门赌钱输几亿啦，好似系，唉，佢嗰啲真系好小儿科啊，坦白讲佢真系。 嗯。 咁但系佢去到最尾亦都系会去翻睇，特别系睇到最尾嗰集，个个谂住呢镬嘢都大翻身啦，话大和田点样去搞掂？啊，点知佢又俾人打咗柴喎，屌又真系。 系。 佢又俾人掟咗去唔知边度做嗰间，好似有间做。 咁咧，呢个亦都系讲到明咧，而家做得你老细咧，又点都咧，某个程度上都系。有啲嘢叻过你嘅 ，OK 吓、 啊。哦，佢有过人之处，有佢两道板斧 嘅。嘢咧系唔同个员工所谂嘅嘢嘅 ，OK。 即系去到阿社长都喺度讲，就系话其实即系如果你见到佢，其实嗰个古仔到最尾，你都系觉得其实呢个半泽都只系一只棋子嚟嘅啫嘛。最高手个就系社长啊嘛。社长话：，唉，咁我系唔可以掟捻咗呢个大和田噶，因为大和田都有佢嘅派系噶嘛。 冇错，佢掟咗佢啊，另一条友上嚟 噶。咁阿社长又冇阿习总咁心狠手辣，全部得晒噶嘛？点啊？一定要留翻喺度嘅，因为就算呢个冇咗，都会有另外一个出现噶嘛。 系冇错，即系就算周永康铲除咗，有另外一个周永康出现嘅，即系抽下水先啦。 喂，不过咁讲话呢度咧有啲数字啊，有个调查几鬼过瘾噶。咁佢话咧有间叫360D 人财富财富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嘅调查，就话咧有68%嘅上班一族咧系孭过黑锅嘅，哇，即系超过三分之二。第二呢，其中51%，即係超過一半呢，係會選擇忍氣吞聲，撥咗吞咗佢啦，食咗佢啦。咁、只有呢29%，即係唔夠三成嘅人呢，係會諗計反擊。 咁呢個係講緊係呢個即係日本嘅情況啦。 喺一個大企業裏面都係，因為點解喺一個大企業裏面就係話頭先阿杜比都講過，因為佢同你從佢個電視界睇到，佢哋係一個集體嘅。即係佢當公司係一個成員，係一個集體去做，即係 唔係我哋喺管理學上面叫做 C-field 嘅日本嗰隻情況啦，即係一個家族，即係當你一個屋企人啊，公司咧就係你屋企一部分， 跟住就會照顧你一世啊，你能力好同唔好咧，到時 所以點解係終身制嘅日本係 但呢啲已經明日黃花啦， 呢啲當然 已經有炒人啦。從前咧，即係佢一世為公司做嘢，咁啊退休之後咧，仍然咧係要翻公司附近啲公園坐噶嘛，啲阿伯啊嘛。 系 而家冇呢家嘢，日本開始炒人。 即係 Sony 啊 ，Panasonic 啊，開始都改制啦。 嗱，講翻 Sony， 講翻 Sony 呢個字咧，就香港同埋英國咧讀 Sony， 啊，美國佬同埋加拿大佬咧讀 Sony。 Sony， 你睇翻咧，譬如你上網睇到 CNN 啲廣告啊，嗰啲係 Sony， 就松爭個松啊 咁啊，變咗你會啲人睇得幾過癮嘅呢啲電視劇嘅啫，因為佢真係反映到個現實嘅情況啦。而嗰個主人翁亦都做咗一啲你都唔夠姜做嘅嘢，咁啊，你咪會睇到覺得有共鳴咯。但係當然你翻工嗰時都係咁樣嘅啫，都係變翻死狗咁樣， 都係變翻嗰六成嘅幾個人嘅 OK 嚇。不過咁講啦，嗱呢度有另外一個調查講啦，佢話咧即係你要反擊翻老細咧，喺職場上只有8.9%嘅人有勝算機會， 即係瓜柴機會都好大。 不過喂，你頭先講過咧， 你除非你直通天庭啦，咁啊另一回事啊。 阿亨利咧喺商界職場咧，即係打滾多年啦，講咗點樣應付啦。咁咧，其實咧有呢度咧有，亦都有啲好正面嘅睇法啊，即係氹下自己嘅，即係俾鑊你孭，俾黑鑊你孭咧。第一，你起碼係醒嘅夥計。啊，即系话唔醒嗰啲咧， 即系估你系假掂。咁你假设嗰个老细都系醒喎、 啊。你讲个概念即系咩？你睇嗰个概念，即系睇周星驰嘅电影，睇嗰个007，乜捉个盲嘅偷睇呢个国家秘密啊？即系嗰只，即系你搵嚟有咩镬？即系搵嚟有似有个咩镬噶嘛？ 系啦，玩佢都磨碌嚟咧，戆居居、戆鸠鸠 嘅。你公司 玩都冇人信，会咩咁多啦？ 即系你公司唔会成搵个阿嫲嚟咩镬噶嘛？大佬真系。 不过咁啊，呢家嘢就咁啦，搵啲无关重要嘅咩镬啦。咁以前呢就係啲報館啊，全部個督印人呢搵埋晒啲咁嘅導遊啊啲謀理啊冇乜鬼用人呢就俾佢做督印人。如果真係有啲咩事發生要坐監呢就搵條導遊嗰條友話督印人佢去坐監。 跟住發現嗰條督印人連字都唔識㗎屌有㗎。 即係50-60年代聽聞就係咁啲嗰啲嘢啦。 咁講返啦日劇啦咁成日除咗呢套半澤直樹呢套呢咁近期都有一套都係啊。阿介亚叔啦咁啊就做嘅叫Legal High 啦即係叫做。 我Legal High做第二季啦呢个呢个律政狂人咁乜鬼嘢。 律政狂人啦咁又叫有好多名嘅咩胜利就是正义咁样啦 ,ok。咁佢呢套嘢我比较追得贴嘅因为呢我觉得佢啲古仔好得意嘅。咁 以前我哋做啲律師片都係講律師點樣為正義服務啊， 係冇錯， 為正義打算啊，佢係調翻轉嘅 ，OK。 我呢個 Legal High 係一個戰爭嚟嘅 ，OK。 Legal High 個主角就係一個見到錢就即係總之見錢就話係乜 Q 嘅 case 接嚟做。但係 Legal High 我睇過第二季，第一季我睇完我冇乜印象。第二季我睇咧，其實佢個古仔幾得意嘅，佢同我哋介紹睇開嗰啲律師片有少少唔同嘅，係話。佢其實係會每一集佢都一個單元啦 ，OK。係。咁佢裏邊講啲 case 係好古怪。 全部啲佢 case 全部挑戰道德底線，係、挑戰緊全個國家嘅道德底線。佢第一集就講一樣嘅，就係、是、即係第二個第一集啦。其實第一季咧，其實講啲好荒謬嘅，因為搞笑啦嚇。咁同時都已經開始鋪緊路咧，點樣樣去表達佢嗰種咁嘅。價值觀嘅啦，咁第二集開始咧，第一佢講個呢個人其實貫穿成十集嘅 case 就係一個人好衰噶啦，佢犯咗錯噶啦，殺咗人噶啦，但係佢係咪應該判死刑咧？即係日本有死刑噶嘛，係啦，咁佢就負責咧幫佢條友咧就打官司啦，就係、是、佢判佢有冇死刑啦。咁样啦， 即系佢嗰种拍法有啲似咩呢？其实而家你见《Legal High》第二季咧，其实佢个拍法有啲似啲美剧嘅，即系佢有条大线，嗰条线就即系每一集可能讲少少，即系譬如你头先讲佢条大线就讲嗰个小说啊嘛，嗰、那个女对嗰个女仔话佢判咗死刑， 系冇错，好似柯南啊嘛。 咁但系佢呢条线咧，只系每一集可能有五分钟，甚至十分钟讲，即系通常都系讲佢去探监讲两句，跟住就会去另外。嗰一集要講嘅故事嘅，咁其實佢嗰啲拍法有啲似嗰啲啊，如果你好似美劇咪好似嗰啲乜鬼嘢啊？類似嗰啲之前拍嗰啲叫做咩講嗰啲咩有超自然能力嗰啲啊，嗰類型嘅嘢 咯。Superhero 啊，類似 Superhero 嗰啲嘅，即係佢每一集都係咁樣去做咁啊。但係我睇過幾集，其實佢都係嘅。我睇過有一集好好笑嘅，就係話嗰個有條豬餅、就娶咗個老婆，娶咗個老婆翻嚟，嗰老婆好靚嘅，跟住後屘咧。就后尾发现咗咧，就原来佢老婆咧，隔时未整容之前个样好猪饼嘅样，跟住就呢、這个 佢老公咧就好憎整容嗰啲人嘅，佢就立誓咧自细立志咧就娶个靓老婆，系、啦，咁因为咧佢又发觉咧要觉得我啲基因就咁样衰，你睇下我父母都系好样衰嘅，我睇我爷爷嫲嫲都好样衰，所以我要咧娶个美女。啊，咁我啲令到我以后啲仔女啲基因就靓仔。 佢系好病态噶，每一个同学咧，即系包括我个女主角咧，都系佢啲同学嚟噶嘛。每一个会评分噶嘛，有本簿写嘅，点解好搞笑？跟住就出现咗呢个问题啦。咁究竟同唔同佢老婆离婚呢？ 系。 咁佢老婆又话啱啱又话有咗啊。咁你同唔同佢离婚呢？咁其实呢啲系一啲好点样讲 controversial 嘅社会问题啊。其实我每呢、這个 typical 嘅 case 咧，咁其实就挑战紧我哋嗰啲道德底线嘅。咁其实你一个伪善嘅人啦、啊，想呢、這个就睇表面啦。咁啊，阿布扎食树咧，即系唔系嗰个主角啦吓， 古美门律师 系古美门啦吓，咁啊Sosuke 啦，咁样就帮嗰、那个嗰、那个丑男喺度打官司啊，咁样唔系啊，我哋所有嘢都系睇表面嘅啫嘛，根本就唔系睇内涵。你傻嘅咩？边人睇内涵嘅？啲黐线呢啲嘢呃你嘅咋 ？OK， 全部啲嘢都系呃嗰啲咧，本丑嘅人。OK， 所有嘢都系睇表面嘅咁样吓。 咁就变咗，你见佢即系当然而家佢都红啦。其实而家你见佢红嘅，其实喺日本系几个啫。呢个芥雅人系咪叫系咪读啊？芥雅人啊，另外就系拍嗰、那个死了！拍罗马浴场嗰个阿布宽啦， 系 啊呢啲咪红咯。而家你见土好坦埋日本都啲广告全部都揾啲人拍嘅啫嘛，基本上吓咁啊变咗又唔系而家开始又唔系要靓仔靓女噶咯， 系因为而家讲深度嗰啲嘢， 而家系讲深度噶。而家你见就算木村拓哉拍啲电视剧都唔系一定收得噶， 系吓即系木村咁嗰套有一套讲政治嘅，讲 change 啊嘛，佢做咗国家总理啊嘛，系啦， 做首相 去面对做咗首相点样面对啲国家嘅问题啊嘛。 啊，咁啊变咗又有啲唔同啦，咁你可以睇嘅，譬如而家啦 ，Legal High， 同埋呢个头先讲嘅半泽直树，咁啊呢一类型嘅电视剧就可能开始就会引领嚟紧呢十年，日本嘅电视剧有少唔同咯，因为坦白讲 咁简单咯， 即系唔会咁简单，即系即系点讲？你话我哋韩剧好多人睇咧，咁啊我就好少睇嘅。 韩剧一个叫活喺过去嘅年代。 但韩剧有样嘢好， 所以师奶啱睇。 嗱，但韩剧有样嘢好，因为我发现我豆老母 会面对现实嘅。OK， 我发现我豆老母咧系唔睇 TVB 电视剧嘅，因为佢睇唔明真系。但如果嗰时亚视仲有播咧，夜晚黑八点钟、九点钟，我豆系睇韩剧嘅，我豆系睇得明佢讲咩。系啊， 哇咁烟啊，咁 track 啊，咁烟啊吓， 睇得唔明佢讲咩嘅。但我睇过一两集，屌嚟嚟去都系讲啲乜嘢，冇睇啊，大佬啫。 系咁，你睇到条大桥系啦。但系日本嘅电视剧犀利地方就系、是。佢依期嗰啲全部都係講深度啦，咁啊，咁我講翻啦，咁都講翻呢個係，咁其實我最新嗰集咧，咁就呢應該下今個禮拜大結局噶啦，嚇、啊、就講過佢每一集都挑戰嗰個底線啦。最新嗰集係個律師係挑戰緊全個國家個人民嘅民意，即係民意實啱啦嚇，民主啊實啱啦嚇，但係咧民主可以民粹啊嘛。咁啊講緊一樣嘢啦，咁你如果你个个人民都支持嗰件事，应该判佢死刑嘅话，咁个司法制度要嚟做乜嘢呢？咁我哋建立咗人类咁多年嘅历史嗰、那个精要嗰啲咁嘅精韵，咁就去咗边度呢？咁其实佢讲样嘢好鬼深嘅，就系话其实呢人类只不过一个啊又渺小啦，又贪婪啦、啊、又成日犯错嘅生物，咁我哋咧就冇呢个资格咧去判别别人嘅啱定错嘅，因为我哋嘅得到真相就好少嘅啫。咁身为一个律师咧，其实你唔系最紧要嘅求真，你最紧要咧就系帮你个家人咧打人官司 ，OK？ 咁啊，边个啱边个错，留翻法律嘅判断。咁其实我想大个意义就咁 嘅 啫。 咁你好正常嘅，因为而家你好简单啫嘛，即系如果阿杜比都系做开呢一样嘢，你都知道。其实而家我哋所谓嘅民意啊，即系我哋对嗰样嘢点样睇？其实某个程度上，我哋都系 base on 报纸去报道嗰样嘢，佢哋俾一个判断你接唔接受咁解啫嘛。所以点解有啲案？开始审紧嘅时候就唔可以再报道噶嘛，大佬真系，即系特首话斋已经进入呢个司法程序，佢就唔会再 comment 啦嘛，你大佬真系。咁即系某程度情况上，我哋去睇一啲嘢都系俾一啲我哋所谓叫 opinion leader 去 take for granted 啦，或者系、跟住啲大羊群走啦吓，咁、样样去谂，就冇独立思考嘅。咁你其实就系一般人所犯下嘅谂嘢系错误嘅。咁亦都系因为有。所有人類都係咁樣諗嘢咧，咁亦都係點解 marketing 會成功啦？你都要了解佢哋點樣去做咧，先至可以做到 marketing 嘅嚇。 咁啊，類似係咁嘅情況啦。咁今日仲有啲咩特別嘢要講咧？使唔使再講下呢個大河劇咧？ 係大河劇，我諗可能如果下佢次有機會再講翻啦。 下次啊，大 係啦，因為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嚇。係啊，大河劇幾好睇㗎， 非常激烈，係大河劇咧，係啦，可以係另一個系列去做。 中國點解唔即係中國點解唔即係冇拍唔到出嚟啦？ 都有佢類似係拍，即係如果早十年八年前咪拍嗰啲咩《康熙大帝》啊、《雍正王朝》啊嗰類咯，即係佢其實大河劇係類似呢樣嘢，即係佢都係一個特定嘅時間，通常佢有個主人公㗎嘛。即係譬如如果早兩年咪最出名咪拍嗰個《龍馬傳》咯。即系讲呢个 福山雅治做 嘅，福山雅治同埋呢个广末凉子同埋又有大和田做噶嘛，咁就即系佢都系讲一个 岩崎胜太郎啊，大和田做 一个时间里边发生嘅嘢咯，即系但系国内而家又好鬼敏感噶，又惊你拍呢啲嘢借古放今噶嘛，大佬真系，但日本仔又唔会讲呢啲嘢噶嘛，应该系嘛？ 我日本仔佢大和剧就带佢嗰个经济收益就非常之大啦，咁样咁、或者我哋下个星期啊再我就讨论啦。咁其实咧，我哋今集咧讲嘅又同呢个商业冇关系。好似其实 咁电影都系一个商业制作嚟嘅。 问题就 系电视剧嘅商业制作。 上个礼拜我哋讲就系呢个有一个 community， 咁你要了解 community 谂乜嘢，咁你先至制造到好嘅吓嗰个策略。 如果你讲到咧，我 绝对系啲剧都系反映到嗰个年代嘅。 因为我补一句，其实佢而家咧，你见点解你讲日剧嗰个影响力细咗咧？其实如果你有留意咧，我发现系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就系其实近呢五六年咧，系多咗人去韩国旅行嘅。咁当然因为韩国去 promo 去旅游啦，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韩国系十几年前出差去嘅时候，你系冇可能自己自由行去韩国嘅，因为啲人唔识讲英文，条街冇中文，根本你去唔掂嘅大佬真。但系点解而家好多人中意去韩国咧？我谂同韩剧。嗰、那個影響力係有關係，即係佢好中意揾啲靚景啊去拍，啲人就中意去旅行嗰時去啊嘛。但係日劇咧就開始就反而少啦。即係如果日劇，我記得仲有啲人係想去日本都會去，睇完日劇想去咧就係呢個彩虹橋啦。即係講緊呢個十九幾年前嘅日劇啦。 嗯，好啦，喂，有机会再讲过啦。 今日差唔多啦，咁 啊，多谢各位收听吓。 本来想短啲嘅，咁都变咗做得好长啊。 口水太多。 Okay, 好啦，多谢各位收听。 Okay, 好，拜拜， 拜拜。 拜拜。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jury, I rest my case.